柳松之女，为何还要生生害我你？莫不是阴心逼供，蒙受屈冤？莫不是这样先犯我官？莫不是这其中另有一？来都头来衙议事。 是。 慢，速到南监提调柳松前来候审。 遵命。 万不可错杀人一恨。 参见大人。 大人请坐。 谢坐。 贾大人，柳松杀人一案是冤是实，敢请赐教。 证据确凿，铁案如山。 大人，柳松脱财害命，是小人当场拿货， 可曾动刑？ 三言两语他就招认，还供出了凶器赃物。 大人请看。 这礼服 是凶器， 这珠宝 是赃物， 这半截断指 是与苏玉珠格斗时砍下的拇指。 戴柳松。 戴柳松。 柳松，我来问你，苏玉珠在你店中被何人杀死？ 被小人杀死。 因何将他杀死？ 我见财起意。 可有同谋之人？ 是小人一人所为。 何时作 案？三更时分。 是何兄弟？ 我偷一把。 因何断指？ 是我二人格斗所伤。 验证。 是。禀大人，确是刘松断指。 大胆！人证不证在眼前，别暗度山难，推翻木城城中的主将王连。分血尘缘，执法则恨天。

不声不响将宋卓还与蓝军也就是了。 夫人，还卓事小，万一 官人官人你知马延明 寻情枉法，嫁祸刘松同儿，送到后堂，当着贾知县赖都统之面，吩咐众人就说明日入室，我要开棺验尸。 是。